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 正如雪穗所言，小冢康晴正在自家的南侧庭院里打高尔夫球。他看到伊诚过来，便放下了球杆，笑着迎接。从他的表情中感觉不到把堂弟赶到子公司的冷漠无情。然而伊诚一介绍替员，康晴的脸上立刻出现了警惕的神色。 大阪的退休警察？哦。 他直盯着替员的脸。 有些事，无论如何都想让康晴哥知道。 听伊诚这么说，康晴的脸上笑容全无。他指了指室内。 那就到屋里说吧。 不冷，在这里就好。今天还算暖和。话说完，我们马上就走。 在这里。 康晴来回看着他们两个人，然后点了点头。 好吧，我叫阿妙端点热饮来。 庭院里有一张白色餐桌和四把椅子。或许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，他们一家人会在这里享受英式下午茶。喝着女佣端来的奶茶，替原想象着幸福家庭的画面。然而他们三个人会晤的场面并没有成为其乐融融的下午茶时光。因为一成开口之后，康晴的脸色便越来越难看。一成说的是关于雪穗的故事。替原和伊诚讨论整理出来种种暗示出雪穗本性的事，桐原亮司的名字当然也多次出现。不出所料，话说到一半，康晴便激愤不已，他拍着桌子站起身。 无聊，简直是放屁。 康晴哥，请你先听完。 不用听也知道，我没时间陪你们胡说八道，你有时间做这种无聊事，不如想想该怎么整顿你那家公司。 这件事我也有情报，我找到了陷害我的歹徒。 你该不会说这也是雪穗搞的鬼吧？ 你应该知道小冢药品的网络被黑客入侵之事，那个黑客就是通过帝都大学附属医院的电脑进来的。那家医院有个药剂师不久前跟一名男子同居，该男子就是我们刚才数次提到的桐原亮司。 伊诚的话顿时让康晴的眼睛睁得老大，或许是一时间说不出话，半张着嘴一动不动。替原在一旁说道， 这是真的，那个药剂师认出来了，的确是桐原亮司。 康晴似乎说了些什么，但是替原似乎只听到两个字，无关。替员从外套的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照片。 可以请你看一下这个吗？ 这是什么？哪里的照片？ 刚才伊诚先生说明的，将近20年前发生命案的大楼就在大阪。那个药剂师和桐原亮司去大阪的时候拍的。 那又怎样？ 我问他，他们去大阪的日期是去年9月18日到20日这三天。这是什么日子？您当然记得吧。 康晴花了一点时间，但他的确想起来了。 啊。 他低低地啊了一声。 不错，9月19日是唐泽离子女士去世的日子。她的呼吸为什么会突然停止，连院方都感到不可思议。 胡说八道！医生，带着这个脑筋不正常的老头赶快给我滚，从今以后要是敢再提起这种事儿，就别想再回我们的公司。我告诉你，你老子已经不是我们公司的董事了。 接着康晴捡起了滚落在脚边的高尔夫球，向网猛力的掷去，球打在架起网的铁柱上，大力反弹，撞上了摆在露台上的盆栽，发出破碎的声响。但他看也不看，便从露台上走进了屋子，刷的一声关上了玻璃门。 伊诚叹了一口气，看着替元苦笑了一下。 有一半和我们的预料一样， 他一定是死心塌地地爱着唐泽雪穗，这就是那女人的武器。 我堂兄现在是气昏了头，等他冷静下来应该会好好思考我们的话，我们只有等了。 但愿真的会有那一刻吧。 两个人正准备打道回府，女佣赶了过来。 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听到很响的声音。 哦，是康琴哥扔的高尔夫球，不知打到了什么。 哎，那有没有受伤啊？ 啊，受伤的是盆栽，人没事。 女佣看向了并排摆放的盆栽。 哎呀，哎呀，糟糕，是夫人的仙人掌。 他的仙人掌？ 是夫人从大阪带回来的。哎呀，花盆整个都破了。 伊诚走到女佣身边查看。 他对栽培仙人掌感兴趣？ 不，听说是夫人去世的母亲喜欢。 哦，听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。的确，我在他母亲的葬礼时听他说过。 伊诚再度准备离开，女佣却惊呼了一声。 哎呀， 怎么了？ 里面有这个。 女佣从破了的花盆中捡起一样东西，伊诚看了一下。 啊，是玻璃，应该是太阳镜的镜片。 好像是，大概本来就混在土里。 女佣偏着头，仍然把这件东西放在了盆栽的碎片上。 怎么了？ 啊，没什么，盆栽的土里有玻璃碎片。 替元朝那边看，扁平的玻璃碎片映入他的眼中，看来的确是太阳镜的碎片，大约是从中间破掉的。替元小心地拾起来，一眨眼过后，他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，几段记忆复苏了，令人目不暇接地交错起来，很快形成了一条路径。 你说仙人掌是从大阪拿来的？ 是，本来在他母亲家里。 那个时候盆栽放在院子里吗？ 是的，摆在院子里。替元先生，有什么不对？ 现在还不知道。 替元拿起玻璃镜片对着阳光，镜片呈现出了浅浅的绿色。R&Y 大阪第一家店的开业准备一直进行到将近晚间11点。滨本夏美跟在仔细进行最后检查的小种雪穗身后，在店内来回走动。无论是店面的大小，还是商品的种类和数量，这里都远超东京总店。宣传活动也十全十美，无可挑剔。现在，只需静待结果了。检查完毕，雪穗说道： 这样就努力到99分了。 99分还不够完美吗？ 没关系，缺这一分明天才有目标。好了，接下来就要让身体好好休息，今天晚上我们喝酒都要有节制。 等明天再庆祝。 没错。 两个人坐进红色捷豹车时，已经是半夜11点半。夏美握着方向盘，雪穗在副驾驶做了一个深呼吸。 一起加油吧，别担心，你一定做得到。 真的吗？但愿如此。 夏美有些胆怯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